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唐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英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每年的妇女节都恰逢全国两会。昨天，多位委员围绕女性权益话题建言献策。针对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期间教育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时机，昨天北京二中院发布相关案件调研情况。据了解，在2015到2017年，二中院审理的59件用人单位与三期女职工解除劳动关系争议案件当中，女职工胜诉率超过 85%。一年一度的38国际妇女节又到了，某大型电商平台最新发布的女性消费力的分析数据显示，北京女性在线下消费时平均每次都要比男性省1块钱，但00后的女生线下消费平均每次要比同龄男生多花5块钱，而60后的女性却比同龄男性少花5块钱。正值38妇女节，法国著名作家、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雷拉·斯利马尼今晚将在清华大学与著名作家格非进行对谈。雷拉2016年出版的小说《温柔之歌》一年内销量就超过了60万册，东西方不同语境之下，期待两人能碰撞出绚烂的思想火花。世界2018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研究展正在炎黄艺术馆展出，展览聚焦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创作的现状，27位80后、90后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构成了本次展览的主体部分。今晚，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上演一台《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郑晓英担任指挥，女高音歌唱家迪丽拜尔和琵琶演奏家张红艳将携手北京交响乐团带来女性风采进行曲、云想花想、一杯美酒、影子之歌和交响组曲天方夜谭等经典曲目。有多部女性题材的影片近期将和观众见面，雷尼·齐维格主演的电影《波特小姐》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七天影院放映。很难想象有谁比雷尼·齐维格更适合扮演撰写童话的独立女性。片中迷人的不只是齐维格和麦克·格雷格的个人魅力，更在于运动起来的波特画作以及其与人物心灵情绪的巧妙互动。正在热映的电影《三块广告牌》讲述了住在镇上的中年妇女米尔德利德的女儿惨遭杀害，由于小镇警察始终无法破案，米尔德利德决定在街边竖起3块大广告牌，在上面点名批评警察局局长威洛比，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将于明天上映的电影《恋爱回旋》讲述了曾经是天才乒乓球少女的多满子，年近30却恋爱工作一事无成，他与梦想受挫一无是处的前职业拳击手组成混合双打搭档，通过乒乓球创造奇迹的故事。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即将同步北美，于本月16号在全国公映。艾丽西亚·维坎德与吴彦祖深入失落千年的异域遗迹，发掘古国墓葬当中的神秘力量。影片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系列游戏。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十里河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来到周四的固定单元了。周四呢，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当中来到餐厨这个空间。哎呀，今天当然也免不了要跟大家说一下吃吃喝喝的事儿。但是我知道刚刚过完春节，大家一听到吃和喝这两件事儿就会有一点点的心理压力。今天这两位是来帮我们解压的，解除这个哎呀吃了又会胖呀，胖了还得减呀这一份心理压力的。欢迎一下我们来自于 Coffe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欢迎月川。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月川。嗯、 对， 过了年之后也没有变成月半。 你月半就就哎自己合起来念一下，对、嗯、 对。 好，哎，今天呢没有变成月半的月川，带来了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 对，我的、 啊、对，因为我怕笑场，要不然你介绍。 对，我最亲密的合伙人朱媛媛，朱小姐， 欢迎 Miko。 他就是我最喜欢黑我的合伙人。Hello， 大家好，我是 Coffeeo 的 Miko。 嗯，好，今天的两位，好像过完春节，因为我们是春节前啊，说大家哎给2017年收个尾，吃了饭。春节之后，两位好像真的没有变成月半。 嗯 啊，这个所以 其实是瘦了， 这是一个很拉仇恨的说法啊。嗯、因为 老师也不错， 保持，我只能保持啊，不能这奢望说还能瘦、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咖啡。啊，也可以为我们达到健康瘦身的这样一个效果。 咖啡减肥 哦，就说到这个话题，我跟很多人就是我在节目之前就是广撒网的做了一下民意调查哈，很多人听到这个首先是一惊。 嗯， 然后接下来是一喜， 对，非常能在节后给大家带来喜悦的一个话题哈。 哎，所以呢，今天两位啊，Miko和月川会给我们带来关于咖啡瘦身的惊喜了。 嗯， 到底要怎么样喝才健康啊？怎么样喝咖啡才可以达到瘦身的效果呢？ 嗯， 今天依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的图片。同时啊，其实我们的微博上面已经也比较具体的在给大家推荐一些品类了啊，包括图片当中，包括图。片下方，所以赶紧来看图。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的是啊，今天是周四咯，所以明天周五的时候我们在一直播的同步音视频直播就会来揭晓我们2018年第一周要送给大家第一次送给大家的500块钱的现金红包到底会给谁，给哪一位幸运的听众。获得的方式再提醒大家一下，每周我们都会送出500元的现金红包，获得的方式是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在我们的微博直播帖下方认真留言，不局限于在直播时段啊，整个就是比方说周一呢，周一全天你的留言都算数，一定要认真的留言跟我们主题相关就可以了。好了，来微博找到我们，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嗯，微博找到我们，然后找到直播帖就可以留言了。 querido volver a vivir。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一开始说一下这个关于咖啡可以让我们很健康的变苗条的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就首先是一惊嘛，觉得那你们肯定是为了让大家多喝咖啡啊，作为这个 当然不是，我们有咖啡 从业者，所以咖啡从业者要把这事儿说得特别好，大家才会来喝。所以我们的关于咖啡可以来瘦身的科学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我们逐条说一说哈。其实之前我有讲过，上期节目我有讲过说，我们好的咖啡豆它里面却会含有很多的大量的多酚类物质，就是它其实比咖啡因的含量还要多。那我上次提到说精品咖啡，精品咖啡它大概能达到30%左右。多酚类物质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那种活性的生物物质，然后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然后还能防止细胞的脂质过氧化，就是脂肪堆积。所以它其实还能减少嘌呤的产生啊，这样。所以其实在好的咖啡里面，我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多酚类物质。这个就是首先就是减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这个有朋友说，你们今天的图片啊看完了以后，就觉得要好好的喝咖啡。对，因为要好好的选一选它不同的品类， 对对对， 它所含的热量啊， 对，这个相差会非常多 啊。这是我 都是有很多的 讲究 在里面， 对不 对, 对。所以Miko 待会儿要跟我们讲讲他的就是保持一直可以保持很好身材的这个秘诀了。 对对对， 我们能够透露说我们图片当中哪一张是 Miko 吗？ 可以啊。 刚才有人说我们只有三图啊。对，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因为我还回复他，我说不会啊，今天我们有9张图片。他的三图的意思是我们用3张图片把3个人都涵盖进去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那第4张就是月川了，第5张就是我了，那不用想了，第6张就是 Miko 本人。 最瘦的就是你。 哎，对。所以没有，所以 Miko 作为我们中最瘦的，待会儿来说一说各种分类啊。这个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对， 比我俩 数字说话，对， 有说服力哈。还有朋友在祝福我们3位节日快乐，谢谢你哦。 谢谢你， 好像是 节日快乐， 今天应该来祝我们一下。好，还有人说哇，一杯咖啡一段故事，家里面人家送我的咖啡壶都不会用。 好有戏的朋友。 对，你的一段故事是从学会用咖啡壶开始。 对，给我们讲一讲呗。 哎，对，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咖啡壶啊？ 对对对， 然后你没有不会用它，到底是因为懒还是因为说确实没有掌握它的这个功能性？ 对，可能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就是简单的一些家庭的咖啡器具的使用啊之类。 好， 看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吧。 对，也可以发一些你们现在家里面这个咖啡壶的图。 对对对对对， 啊，你说我可能没用对，或者是不太会啊，都可以向月川和 Miko 来提问。再一次提醒大家了，微博看到我们的图片，咖啡的图片，还有关于各种咖啡它究竟含了多少卡路里的细分图片，都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们，同时可以留言才有机会获得明天送出的500块钱的现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有人在问说，是不是最原始的咖啡卡路里就会越少？ 这个原始我不知道指的是，他指的这个原始 就可能没有加很多东西吧，我觉得他的意思是 其实纯的黑咖啡。 对，其实如果说是这样理解的话，应该说是确实是这样的。黑咖啡的卡路里是最低的， 越纯卡路里越低。 对，基本上可以说是忽视它的卡路里，可以说约等于零，大概每100克。 举一下其他的对比数值看看吧。 对， 大概大家经常喝可乐对吧？可乐是100克的可乐，里面含有43大卡，然后红茶呢大概是37.2，全脂牛奶是54，那大家猜猜咖啡是多少？ 个 位数，2.55。 那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对， 你吃一口什么东西不得有2-3卡路里啊？ 对, 对， 可能很难找到比黑咖啡更低的卡路里的食品， 不含热量的 应该是。对，非常非常的健康。 好，那这个理解是对的，而且今天在微博上我们也放出了这个几个对比的图片。 是 啊，大家一看瞬间就对这个黑咖啡莫名的产生了好感。但是这个黑咖啡喝的事情，这个月川和 Miko 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说黑咖啡那我喝不下去太苦了，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苦的事儿。 咖啡我觉得其实真的好的咖啡豆或者说是烘焙得当的咖啡豆，它是并没有很重的很浓重的苦味的。可能我们大家在很多那种商业咖啡馆啊喝到的那种，大家觉得啊入口那么苦，但其实它是我们讲叫过度烘焙的造成的。因为它要保持咖啡的风味的一致性，然后要保持它的存放的时间更久，所以这个是在商业里面无可厚非的做法嘛。但是其实在个人我们觉得在品尝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它其实你喝到的是它的一种焦苦味儿，那个焦苦味儿是因为它的深度烘焙造成的。 就是我们概念当中觉得黑咖啡，还有因为美式它也就是什么都没有加， 对， 然后我们觉得美式咖啡啊，就喝进去好苦， 对对对，好苦， 难以下咽，那是豆的问题。 对 对， 或者是也可以说是烘焙冲煮方法的问题，就是比如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可以买一个简单的那种小的美式咖啡机。这个上某宝搜就可以有，对，它其实很便宜，几百块就能有质量非常好的。然后它其实就是滴滤咖啡，就是把水蒸馏然后再冲到咖啡粉上面，非常非常简单，可能大家早上5分钟就可以享受到一杯现煮的咖啡。它非常非常方便，而且滴滤的做法呢其实会把咖啡里面的油脂萃取的非常非常少，对，它其实是更健康的 啊，这个 对胃也没有伤害， 瘦身的原理就来了。 对， 如果时间更充裕的话，就可以自己在家手冲，会更好。 嗯， 对，但手冲可能会有一些技巧的限制啊，或者说你在选豆子的时候的限制。那美式呢，其实就是完全你就可以买商业咖啡豆，或者你好一点买精品咖啡豆，买那种就是拼配的就可以，它也没有那么在意配方或者豆种。 嗯， 对，它是非常非常方便。 对，因为这个也是两位啊，也是 Miko 和月川给我普及的一个，因为我原来其实真的说实话，在很多很多，比方说像星字打头的这样的啊，这咖啡店里面，我会觉得说我肯定不会选择纯的啊，因为我就会觉得就啊这么难以下咽，怎么还会有人咔一杯一杯接一杯。哎，直到啊我了解了精品咖啡是怎么回事以后，哦，就给我解释了这件事情。就其实美式也好，黑咖啡也好，我们怎么去叫它无所谓啊，总之一杯纯的这样的咖啡它不应该是苦的。 对， 或者说它入口可能你会感觉到它的苦，或者我们叫 heavy， 它是一种重，就是风味上面的重，但是其实你咽下去之后，你留在嗓子里面的应该是回甘。 对，这 它 说明这咖啡豆是好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其实它应该是那种很香醇的感觉，有一种醇厚的感觉，但不是苦，或者说是很拉嗓子那种感觉，应该都是不对的。 拉嗓子那真的是喝药不好，川贝枇杷膏都不至于这样。好啊，那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第一，如果你们对黑咖啡还有一些误解啊，觉得说哦，原来就是难喝的东西才能够达到瘦身的效果，那不 是，不 是啊， 很好喝， 对，黑咖啡会很香，很好喝。然后第一口下去你会觉得有一点重啊，味道有点重，没有关系，再去品味一下嗓子里面的那个感觉。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评判，说这咖啡豆好不好。这个咖啡馆这个咖啡好不好， 对对对对， 我能不能继续喝的一个， 是不是很讲究，对， 哎，很重要的标准， 很精致，然后烘的很适度，这样，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快快快快快艾特之前所有想要听咖啡瘦身，因为这个话题我们很早就无意当中提起来，然后当时就有嘉宾说一定在播出的时候要艾特我，所以我待会儿下了节目会艾特给哈，把我们的节目回放链接发给所有想要瘦身的嘉宾们。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刚才好像月川也偶尔提到了一下，就是这个对肠胃的影响。 对， 因为海阔鱼月说咖啡是我的最爱，可惜前段时间胃不好之后就不敢再喝了。所以很多人说哦，第一喝多了会不会伤胃啊？这个量我到底怎么来控制？以及说咖啡对于胃的刺激，这个科学依据真实存在吗？ 是有， 还是会有一点点。 对，但其实如果不是空腹喝的话，其实问题不是很大。而且如果咖啡本身非常好，咖啡豆非常好，然后选豆子选的非常好，然后烘焙的也比较适度的话，其实它的刺激是很小的。但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说不要空腹喝。 对，因为还是之前也有讲到，其实我们做咖啡的人来讲，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尽量喝黑咖啡，就是美式啊或者手冲啊这样的黑咖啡，就不要加奶或者糖。因为之前也聊过嘛，中国人不是有这个乳糖耐受的问题嘛， 对， 所以你加入奶之后其实是会破坏咖啡自己本身的营养的含量和物质。那可能有的时候你胃不舒服是因为奶导致的， 或者说它奶跟咖啡反应之后形成的物质导致的，并不是咖啡本身。 哦，那有没有一个量的大概给大家的建议？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喝多少毫升的这个黑咖啡啊，我们还是以黑咖啡为例，因为它确实也最健康，然后评判起来也最不容易被其他的物质去打扰咖啡的本质的。 对对对， 黑咖啡我们说多少毫升的这个黑咖啡在一天之内可能你分次把它饮用掉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超出这个可能还是会给你的肠胃带来一些的影响。 其实也不光是肠胃吧，因为咖啡里面毕竟是含有咖啡因的嘛，它可能会有这种促进新陈代谢的功能。那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喝了觉得心慌，那一部分是除了这个咖啡豆本身可能它的处理方式不够好，有这个原因，还有原因就是可能你对这个咖啡的耐受程度也有限。那可能你会尝试每天，比如说我先从一天大概一杯美式就是200到300毫升嘛，你喝一下试一试。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那你下午再喝一杯，比如上午一杯下午一杯试一下。一般的普遍的情况是说大概一天2到3杯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剂量的美式 黑咖啡。 对, 对, 对, 对，但是你可以考虑，如果肠胃不是那么好，你可以考虑不要连续喝，你可以间隔一下。间隔着喝大概2到3杯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 好，有人在说第四张图是嘉宾本，今天有两个嘉宾好不好，他们分裂第四图和第六图是怎么着都不问第五图，是太好认了是吗？还有人问说胶囊咖啡机什么情况，那个做出来的和美式咖啡有什么区别吗？没有用过，家里面只有低滤的咖啡机。 对，其实 胶囊基本上都是拿铁、摩卡这之类的配方吧？ 对，其实 对， 胶囊还是 你们俩为什么要尴尬一笑？ 没有了， 解释一下，快点挑胶囊。 胶囊其实还是那个速溶咖啡的范畴。那我们其实有不断强调说咖啡的几个阶段嘛，工业咖啡、商业咖啡和精品咖啡。那其实胶囊咖啡还是属于工业咖啡的范畴，它还是一种工业的产品。所以 因为它可能本身比较方便，大家会觉得方便，所以其实确实会有很多人考虑或者说要不要买胶囊这种。但是 因为他自己说他家里面本来就是低滤咖啡机，我觉得 OK, 那就不要再退回去了。 对，你已经直接进阶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层次啊，很好啊，对不对？ 对， 因为刚才月川在说这个，你想要达到瘦身效果，本身如果你自己在家啊早上自己煮一杯美式的话，那就用低滤咖啡机就很好了， 就很好， 非常好啊。所以啊，你这一上来这个就比较正宗了。没有这，但是这个胶囊咖啡机和我们说的速溶，包括刚才有朋友留言说家里面都是买的雀巢的那种罐装的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速溶咖啡了。 对, 对， 所以大家想要了解说这种咖啡有可能存在你们刚才说的瘦身的效果吗？ 其实多少也是有的。 其实我 你好宽容啊， 在这个微博 以前不是这么说的。 微博那个图上，其实我有放了一张速溶咖啡的那个图，它的热量就是其实还是蛮高的，三合一，但是我放的是三合一的那种，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加班族或者是工作非常忙的时候大家会选择的一个觉得很方便的一个选择。就觉得喝起来， 这是第二张图片里面说的。 对，因为其实大家很多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很好喝呀，喝起来甜甜的，然后又觉得还挺香的，又方便又便宜，但是其实它的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 对，如果我们实在要去对比它基本上这个三合一，就是刚才他们说的这种瓶装的品牌啊，三合一的这种速溶咖啡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在咖啡店里面买到的香草拿铁和摩卡，这个介乎于300多卡路里到500卡路里之间。 对，其实是这样的， 要再多可能。 但是我们在咖啡店买到的摩卡和香草拿铁，虽然它的卡路里是非常高，但它起码新鲜。 对，它至少是鲜奶。 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到下半时段也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之前月川其实讲过，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速溶能不能喝，其实是可以的。 对，其实可以。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速溶不健康？下半段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健康的问题。如果还有关于咖啡瘦身的问题，可以继续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稍后见。 昨天节目搞团购特惠，买行车记录仪送车载充气泵再送三星蓝牙耳机的特别活动非常火爆，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我们在周四的固定单元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的餐厨空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呀，在吃好了喝好了之后，我们还想要健康的来瘦身，不妨就喝一杯咖啡吧。你们会想象不到的咖啡瘦身效果，今天两位嘉宾会给大家再详细的解释一下怎么喝，以及到底要搭配饮食还是搭配运动，这个时间节点包括喝的量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下半时段我们会认真的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想要达到咖啡瘦身的效果，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再一次的欢迎来自 Coffeeo 的联合创始人两位，月川和我应该叫圆圆啊 ，Miko， 欢迎 Miko。 Hello， 哎，今天呢，两位一起来聊，大家真的关于我们上半段不知不觉解答大家关于咖啡的问题，就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说到到底这个咖啡要瘦身怎么喝呢？不过好像我是不是下周还跟月川约了？ 对 啊，没有关系，好不好？对，我们是下周二是吗？对，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咖啡瘦身的问题，觉得怎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怎么还没有来得及说，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这么喝，不要着急，好不好？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来得及回答的问题，下周二的上午还是这个时间，还是两位老朋友，我们继续的把这个话题跟大家说完。 好呀， 看来想喝咖啡瘦身的人不在少数。哎， 对， 大家都 其实下周还可以再聊咖啡美容 反正总之了，这咖啡真是好好好。哎，这 下周我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聊 啊？不行，打住啊！直播间里不能喝东西。好了，这个刚才嚷嚷着说让小熊来给我们写诗啊，来了啊！对，我们因为第三张拉花，我刚才跟 Miko 确认了一下啊，就是拉出来这花确实是小熊。 对， 所以呢， 很萌的小熊、啊。 对，已经好几天没有念呆呆小熊给我们写的每天的主题的诗了，每天都会给我们写啊，多认真。他说：“浓香咖啡苦中藏，瘦身饮用少放糖，拿铁一杯低热量，美式最少可以尝。香草摩卡不一般，减肥千万让一让。杯中小熊就是我，可爱貌萌还挺胖。哎，可爱卖萌还挺胖。好，那既然你都知道自己还挺胖了，是不是要认真听一下关于咖啡减肥的节目？咖啡也是可以瘦身的啊。好，然后呢，这个丽丽同学，你好像今天又留到了我的私信里面。再说一遍，你要去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第一呢，是我能第一时间看到；第二是你才算签到成功了，才有机会获得周五送出的500块钱的现金奖励，好不好？微博上面大家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看到我们当天的这个 啊，有带图片的这个内容，我会写今天是周几什么板块，这个内容下方评论区留言才可以。嗯，所以他的问题是说，听说喝咖啡容易流失钙质。是真的吗？什么牌子比较好？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具体推荐品牌，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怎么买，可以到微博上面给我留言。同时呢，微博上面我们也其实做了推荐了， 对，就有一些产品单品的推荐，或者说一些咖啡形式的推荐， 对对 对, 对。所以呢，我们就我们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具体品牌的推荐哈。好，来说一下这个流失钙质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要说 喝咖啡会流失钙质的话，其实可能我就没有办法长这么高。其实没有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嗯，好， 我觉得如果说要严格的说的话，可能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影响啊，但是因为可能喝茶呀，像喝咖啡这些，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但其实以我们每天一到两杯的量来说，也是可以忽略的。对， 嗯，哦，就是它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是呢， 对，会有一点， 不至于流失到缺钙呀、什么。 但是它的对它的流失的量其实是很 小，这个可能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吧。这个我觉得好像应该大家都是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一些关于咖啡的一些我觉得可能是误解吧，也可能是因为咖啡整个这个行业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也说了，从工业咖啡慢慢发展到现在的精品咖啡，那可能在中间有一些咖啡产品可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敢非常保证的跟大家说，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咖啡从业者来讲，咖啡不会存在这种让你钙质流失的问题。 就是大家不要好像就是一听到钙质流失就觉得我喝了一杯咖，我身体里所有的钙都给带走了。 对对对，不会， 这还是有一点点夸张啊。对，也有朋友说哦，你们解释了一下第三张图片，我才觉得好可爱。因为它那个图片的对比度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大家要认真的看。 对， 放大图，所以 一个很萌的小熊。对，也欢迎大家以后可以到店里来试试。 好，还有静静的看世界问，特别爱喝咖啡，听说喝咖啡会上瘾是吗？家里面有一台泵压式的咖啡机啊，那是我和老妈的必需品哦。 确实会上瘾。 你看这一点他就不说，你看我就长这么高，我长这么高就是喝咖啡 喝上瘾的。 对，他确实会上瘾啊。这个也是由它的一些物质决定的。 对，因为它毕竟还是含有咖啡因嘛，咖啡因还是会有一些就像尼古丁这种，它其实是会有一些精神上的这种所谓上瘾吧， 所谓依赖这种感觉。 它还是会有一些提神的功效， 包括 振奋精神这种。 对，包括耐受啊什么的，这个它是会有的。 好，上半段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喝了很多咖啡都还弄不清楚各种咖啡到底有啥区别，白喝了。其实啊，我跟你说，我在有一段时间里边也搞不清楚。 对 啊，就是为什么这个要叫拿铁，为什么这个要叫摩卡，而喝起来哦，就大致会你会觉得觉察出中间会有一些味道的差别， 差别， 但是说不太出来。直到我们也是有一个嘉宾给我们直接画了一张图。 对对对，有一个 就 那个 一个分层 图，非常直观的。 对， 多少奶，多少奶泡， 对，那个大家就很好理解。比方说拿铁就是咖啡加牛奶，其实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叫咖啡加打发的牛奶。 我说不够准确啊。对对对，你看人做精品咖啡的就是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准确。 对，所以拿铁它的这个大概的量是对半吗？ 不是，大概差不多，我想想啊，如果是300毫升一杯的话，大概是60毫升左右的咖啡，其他是牛奶和奶。 其他都是牛奶啊。好，然后呢，其实摩卡中间就是会加有巧克力的这个。 对，摩卡是加巧克力酱，然后是牛奶的打发程度呢是介于拿铁和卡布奇诺之间。 所以其实啊没有关系，你觉得好像没有弄清楚每一种咖啡到底中间是有什么，你就随便一个搜索引擎上面去搜。 对 啊，对，就应该都能搜到我说的那张图片。 对， 他给你画了分层啊。 觉得拿铁应该是最金喝的。 真的，我觉得如果说不太存在像月川说的那个乳糖耐受的问题，对牛奶喝完了不太会胃里不舒服的朋友，拿铁应该还是最常见和大家最乐意接受的。 对，接受程度最高的咖啡饮料吧，这么说。 啊，好，这个九云子问的这个速溶咖啡有减肥的功效吗？我们上半段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啊，就是你说一定要有功效，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 对，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点，但是呢， 不要喝那种三合一， 对，不要什么伴侣什么的，你们全都给你加好了， 对， 它就是甜嘛， 那个就是糖，其实， 那个很好理解、啊， 脂 末，哎，对，糖就。你怎么着也不好小人文字在建议我们说还是不要喝太多的好啊，最好不要空腹喝，搭配糕点、 对，这个是 这个建议非常好。他说他自己就是早上喝一杯咖啡，下午三点之后不再喝了。哎，关于这个几点之后不要再喝，我觉得他可能主要的担心是担心晚上睡不着觉， 对，会影响睡眠。 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关于咖啡是不是会第一有严格的提神的作用，第二是说真的我喝晚了就会睡不着啊。来，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说，其实对咖啡可能有好多误解，大家如果我们喝的是精品咖啡，用的是非常好的豆子，其实是不太会影响到睡眠，反而可能会有一种放松精神的感觉，你喝到它很香醇，它的香味儿，然后你喝到嘴里满口的那种留香和回甘，其实是让你很放松，并不会让你，其实不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它不会刺激神经，因为你这种好的咖啡它起到的是一种舒缓的感觉。对，但是所以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会影响到睡眠啊，或者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会刺激到胃或者是心悸，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咖啡本身不够好，并不是说咖啡这个东西它其实会影响到这个，我觉得。 好，首先是我们要解释一下，不是说严格的会让你睡不着觉啊，它当然会让你的这个有一点点兴奋的这个感觉，但其实如果咖啡质量更好一些， 对， 它是会让你这个放松，你看怎么理解这个放松的感觉。 它其实就还是促进新陈代谢，然后让你这一轮新的新陈代谢下来之后，你整个人就会非常的舒服。它是这种，它其实是促进血管的扩张和你的心跳啊，但是它其实不会造成心悸， 对，应该 反而会减少心悸， 不会让你感到难受，对，应该是不会让你感到不舒服。 其实我对于就是咖啡提神的理解啊，像因为两位都已经说了，其实真的精品咖啡啊，我们说在咖啡豆啊什么的，这个都很新鲜很好的一个情况下，它让你放松了以后，其实就看你现在自己内心的这个心理状态，是说我放松了去睡觉，还是我放松了因为我刚才太过于紧张，脑子已经僵在那儿了。 对，我想要再投入新一轮的工作，或者 工作，或者去宵夜啊， 其实是一个自我调整的一个。 对，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但是呢，严格意义上说，喝了咖啡之后睡不着这事儿，它没有太多的这个依据。 对，可能有的人会对咖啡因比较敏感，但是最敏感最敏感，现在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就大概我们3到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就是人体就会把适当的咖啡因再代谢出去，它完全不会影响到你任何的睡眠。 所以这位。三点以后，难道你是7晨就要睡吗？不会不会，其实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这个心理压力。 对对对对 啊。我们再说一遍，如果说你喝完咖啡睡不着，一个是有可能你真的是属于非常敏感那个人群， 对对，咖啡因很敏感，也 然后又在4个小时以内喝的， 对 吧？11点要睡了，7点以后8点还在喝，9点还在喝， 对， 那有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咖啡可能没有那么好到让你真的神经可以放松下来。 对 对，因为其实红茶它的咖啡因含量都比咖啡要高非常多，可能至少要是咖啡的3倍左右。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大家在认知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 好，哎，还不知道怎么减肥呢啊，赶紧告诉我们这个，对对，就是我也想知道啊，但是，哎，这个丽同学呀，我要再跟你说一遍，你每一次给我们留言都没有留对地儿啊，你要不然给我发了私信，要不然就在我的置顶微博上面留言，不是啊，置顶微博下面还有一条，看见了吗？每天都是在置顶微博下面的一条啊，也就是说当天新发的，看一下时间好不好？我每天都会在直播之前当天新发这条微博下留言，才有效果啊，才算留言成功了，在其他任何地方留言都不算打卡成功，不能参与我们周五的抽奖。还要说刚才出去走了6公里，自己减肥中走了。 那你走之前有没有喝咖啡？ 好，还有朋友想知道这个咖啡豆如果买的话产地呀、 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是不是有点复杂， 嗯，有一点点， 那我们留到下周二再说好不好， 对，或者我们专门可以说一期就是怎么选购咖啡豆，或者大家在这几个咖啡产区我们怎么选择自己更喜欢的口味， 包括每个产区的风味有什么区别啊，然后哪个可能更适合什么样的口味的朋友啊，这些我觉得可能需要专门聊， 对，我们需要专门聊一期，所以关于咖啡豆的选择今天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大家、还要想要知道说这个 怎么减肥 永恒的话题， 就请明示啊，让我们明示一下好怎么喝，什么时候喝，要不要搭配其他的东西，来吧， 对， 这个我觉得是啊，首先还是建议要重要的事儿要说三遍啊，还是要建议大家喝黑咖啡，黑咖啡，黑咖啡。 嗯， 那黑咖啡呢，我们可以选择喝可能省事儿一点的美式，或者是如果想再更讲究一点呢，也可以选择喝手冲，这个看大家自己的方便程度。然后喝黑咖啡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加糖、奶，尤其是像植脂末这种东西，就尽量是不要加。如果你喝起来实在是觉得很难以下咽的话，那你可以一开始稍微加一点点鲜奶，但是其他的糖啊或者植脂末这些都不要加。 我觉得或者还有一个大招，大家可以加点水。让咖啡稍微稀释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大招、就是、 怎么觉得有点像喝威士忌的感觉，加点水 加冰的慢慢融化， 对，你可以加冰，加冰窑、加黄糖，加冰块，然后把它摇成冰窑， 或者是如果想喝热的加一点开水，它的那个香气也会散开， 对，把它的味道层次更拉开，其实会更好喝、对， 原来我们加水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冲淡， 没有因为喝威士忌其实加开水也是为了要把它的香气 散出来， 对， 打开的感觉， 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喝多了水我会更胖，因为其实咖啡有非常好的就是利尿排水 排湿的这种功能， 对、 然后如果有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他可能会有喝黑咖啡的习惯，那可以考虑就是说在你每次运动前一小时左右喝，这样的话你运动的时候你的那个新陈代谢和减脂的效果可能会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好，运动之前， 对，运动前一小时左右喝黑咖啡，会提高你的运动的表现和减脂的效果， 就是促进新陈代谢嘛。 在那个时候你的新陈代谢是最好最快的。 好，哎，这个，说好了，要告诉我咖啡豆的选择，不是下周四不见不散，亲，下周二啊，提示一下，下周四你来听呢，就只能听节目回放了。下周二啊，再说一遍，下周二我们在客厅的这个板块，会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聊咖啡豆的选择，当然了，还有回答大家其他的关于咖啡的问题。今天我们就用最后的时间，要重点的跟大家说一说咖啡是不是能够瘦身，怎么喝才会瘦身。所以刚才 Miko 也重点跟大家说了一下，第一，一定要喝黑咖啡，就是纯的，你喝又加奶又加糖的，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瘦身的。 对，这卡路里，刚才都给大家说了，是很吓人的。 然后觉得香气什么的不够啊，或者是，可以再加一些开水进去啊，把香气打开。另外呢，就是运动前一个小时，记住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对 啊，不是喝完马上咔咔这跑步机上面去，不要，还是要等 它。那会引起心悸，真的。 对，那个是真的会对你的运动造成影响，身体造成影响。等一个小时。 对，稍微等一等，然后让你觉得就是我说的那个放松的感觉开始了之后，你再去运动。 这个会让你的运动事半功倍。 对 对， 有非常好的减脂效果。 对，更提升你的减脂效果应该是。对，然后每天呢，就建议大家大概一到两杯左右，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每个人都没有问题的一个量。然后同时又能给你带来减脂的效果。 黑咖啡一到两杯， 对， 也还是按照刚才200到300毫升这个量来建议。 对对，差不多， 一到两杯。 对，然后呢，如果真的是特别有目标的想减肥的话，那就可以建议大家说，我们可以间断性的这样喝，比如说我连续喝一个月，然后可能停一段时间，然后我再去连续喝一个月，这样。防止我们 一周左右， 对，可能防止我们对咖啡因的这种加速循环产生一种耐受，耐受之后它的效果可能就会降低。 对， 其实是让你的身体习惯它。